新唐会所有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是林洋东方新闻。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正式启动，包括我国岛内的13个国家加入，成为初次成员国。我国总理李克强答印太经济框架保持开放，具体包容性和伸缩性至关重要。框架必须本成员国继续和其他伙伴合作，参与定塔的合作框，但是融合其他国家到友好的时候再加入。本地的官兵单日生病率两宿两日超过3000起，另外有两个人病死。卫生部门长的消息显示，昨日新增2751起病例，比昨日少了76起，其中多少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初略升高，即将一日。另外，根据卫生部统计，到现在已经有过千人预约急诊，那娃娃却是光病目标。卫生部长陈义康指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慢性疾病，长期忍耐比多期的光病目前更具挑战。陈义康到瑞士一来话，举行个对七个国家世界卫生大会上答，但是导致扩充为了零落并不足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预防人们患着慢性疾病。因此，我国未来10年将把为了福利个重点放到预防性为了上，自基层为了个养护、创科卫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建屋扩展的后现在到五金地等主屋模式的推出的六个项目欢迎良好，因此当局将到这个月的二高主屋销售活动等推出另外六个五金地等主屋模式项目。我国习近平表示，将到密切留意从马来西亚入口的该的情况，并且甲入口商等利益相关的人合作，减低马来西亚暂停出口龟甲对我国经营的影响。食品的价则包括从退市来往增加冰冻的青龟甲的入口，从现有的非马来西亚经营的商家增加内冻龟的入口，或是使用扩充之当的概念。新冠对马来西亚人民的回路直到创下历史新高，报即新冠对3.1964人民。新传媒英语新闻网站 CNA 报道，新冠对人民的回路到昨日下过1.18%左右创新高之后，回落到即新冠对3.195人民。随着每个就将经济人开始增大水平，主打低价服饰挑得的商店表示，过去挂个月的业绩增加两成，其中都创造业务大约100家的分店的直营店零售商 value shop， 但近期不打算调整商品价格。新闻报告完了。